正靠近达旺市附近的实际控制线，即是采取印军是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双方之后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双方指挥官举行会议，讨论恢复该地区的和平机制。报道说，今次是自2020年冲突以来首宗类似事件，当时中印军队在拉达克地区的加勒曼河谷发生激烈冲突，造成20名印度士兵和至少4名解放军丧生。在本港，警方拘捕3名男子涉嫌非法禁锢藏有仿制枪械、贩运危险药物和袭击，导致身体受伤。警方接获线报，指一名尼泊尔裔男子因为债务问题，被另一名尼泊尔裔男子非法禁锢在庙街一个宾馆单位，其间人亮出怀疑手枪。警方寻日挨晚进入宾馆救出受害人，并在单位内拘捕相信是主脑的男子和两名非华裔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支仿制手枪和一袋大麻花毒品。警方话调查发现案件涉及30万元债项，事主在荃湾被强行带走，期间被人以仿制手枪的枪柄袭击头部，导致面部受伤。日经平均指数报28,076点，升2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09美元，卖出1782.6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37.57，瑞士法郎0.936，加元1.363，人民币6.978，英镑对美元1.228，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早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气温降至大约14度，新界再低1-2度。预测本港多云，有两阵微雨，早晚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桃园围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大约喺7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洪天路噶，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桃园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洪天路，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啦，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驾驶学院。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同埋将南隧道嘅交通咧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泽山道一段咧就慢车，而家车龙就喺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就喺圣佐治大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都系车多，龙尾就接近榕园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骏景园。咁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对出。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冬天嚟到啦，梗系要听翻个冷笑话啦。 大家好，我是梁礼勤。话说有个细路女见到佢 Auntie 剪短咗头发，就问啦 ：Auntie，Auntie， 点解你要剪短头发啊 ？Auntie 就话：预打你啊嘛。细路女就好惊咁问：点解你要打我啊？ 好笑啊！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手下留情，带俾你一个暖粒粒嘅冬天。 小小老师提到就话，其实好多时候写作要写得好咧，系源自佢哋由观察开始。 想中文文章写得好，但系学生又冇办法周围去观察，触景生情可能帮到你。 佢哋自己亲身咁样去睇咧，喺个 VR 里边，实在系好精彩。 想听多啲陈志坚副校长讲解虚拟实景中国语文教育计划，记得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 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教学有心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13日，今年首十个月罪案宗数升6.6%，主要由于诈骗案增加。 香港马拉松参赛名额增至37,000个， 新增14,717宗确诊，多25人离世。 阿富汗喀布尔酒店遇袭，医院称造成3死18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啦，12月13日星期二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先，就系出年2月12日举行嘅第25届渣打马拉松啦。渣马嘅筹委会寻日就公布参赛嘅名额咧，由原本25,000个系增加到37,000个嘅。大会就话咧，其实渣马都有超过50,000人报名啦。新增嘅呢啲名额咧，就会分俾咧一啲嘅候补名单。名单入面嗰啲嘅跑手咧，就话喺寻日咧就已经系陆续收到一啲嘅电邮嘅通知噶啦。香港田径总会方面咧就话感谢政府啦，系批准加大参赛嘅名额，同时强调咧跑手嘅防疫要求咧都系冇更改嘅。你自己点睇呢一个嘅渣打马拉松嘅名额上面系多咗咧？会唔会你都系一啲参赛嘅人士啊？另外提到一啲嘅防疫要求嘅咁，自己点睇1872311？另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咧嘅发言人咧就系回复传媒嘅时候咧提到话。当局考虑到活动分流起跑，跑手要在接受比赛之前的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比赛当日要有快测，亦都要呈阴性结果，比赛前亦都要戴着口罩等等这些防疫措施，在风险可控之下增加名额，等到更加多的市民可以参与盛事。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早晨。 早晨， 吴于豪，呢、這、一个先讲个数字先，嗰、那个参赛名额由原本25,000个啫，咁而家去到37,000，呢一个嘅幅度点睇？這个额度又点睇咧？同埋点样分落去嘅？喺全马、半马同埋10公里赛嗰度？ 系，其实我哋收到政府即系上星期通知我哋，即系都同意系将个名额加到去37,000，其实我哋都即系好高兴嘅。因為我哋其實喺早前去收呢個公眾抽籤報名嘅時間咧，其實收到嘅人數咧係超過5萬多嘅，咁所以其實即係今次都可以令更加多嘅市民係可以參與呢個城市啦。咁至於3個距離嗰個分配咧，就我哋而家初步嘅會係咁樣安排嘅，就10公里咧就係20,000人，半馬拉松咧就係11,500。另外至 於 馬拉松 咧， 就 係 5,500人 咁樣嘅。OK， 呢個就係即係分咗37,000啦。頭先呢個分佈就係全馬、半馬同埋十公里賽啦。咁，但我就想知啦，因為你頭先都提到參賽人數其實去到成50,000几嘅，點解而家個名額係放寬到37,000嘅咧？點樣定出嚟嘅咧？呢個又？ 其實我哋自從應該9月10日嘅時間，政府即係俾咗一個原則性嘅同意。我哋即係因應可以舉辦一個25,000人規模嘅賽事之後咧，其實我哋都着手睇下，即係都嗰陣時已經開始爭取一個比較多啲嘅人數。其實嗰陣 初步即係去係表示我哋有意咧，都會係37,000嘅人數。咁所以其實即係而家呢個37,000政府批准咗咧，其實都係我哋之前係一路要求或者希望嗰個規模嘅啫。因為講緊舊年2021年咧，其實我哋個人數係18,500咯，其實正正就係疫情之前嘅4%啫。咁我哋有咗舊年嘅經驗咧，我哋就希望係可以係即係再多少少，當然就未係完全恢復正常啦。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從佢點進，就今年係37,000咁樣。咁變咗其實即係政府都完翻我哋嗰、那個要求咁樣。 所以37,000其實本身都是預咗是不夠俾一些想參加的人士嗰個嘅數字，即係定係本身是低估咗咧？即係預咗可能係疫情之後可能少啲人參加，定係點樣嘅咧？ 其實呢度都冇話低估完唔係嘅，因為就算疫情前，其實我哋70,000+，其實嗰個需求都係多過70,000+嘅。咁我哋都係睇翻我哋嘅能力方面咧，咁亦都即係睇翻即係譬如話各方面嗰個安排上面有冇一個即係上限咧。咁當然嗰、那個今次嗰、那個即係情況，可能要係一啲防疫啊，又或者係嗰個賽前需要去做一個核酸測試嗰、那個咁嘅能力。咁其實講緊，如果係喺一個地方係處理大概有2日嘅時間，有48小時嘅時間，俾我哋去做呢個核酸測試而攞埋個結果嘅，其實呢一個37,000咧，都我哋其實同翻入翻食飯商咧去傾咧，都差唔多係一個即係比較一個封頂嗰個數字嚟嘅。 即係可以應付嗰啲防疫措施嘅最大嘅容量啦，可唔可以咁講去到？ 係冇錯，冇錯。 有冇話即係如果疫情再放寬嘅話，因為其實以前嚟講可以去到70,000+即係參賽者嘅名額噶嘛，有冇機會會再鬆多啲咧？同埋因為而家都係30,000+同以前比都真係爭好遠啦咁樣。有冇一啲水位因應住個疫情嘅情況再改動嘅時候再有得調整咧？咁嚟緊仲有雖然都仲有一段短嘅時間啦，有冇得再增加名額咧？又 其實真係好睇翻嗰個即係防疫措施咧，譬如話，即係仲需要去嗰個參加者去做一個48小時之內嘅核酸測試，其實呢一度可能喺安排上面都係即係有個困難嘅。咁另外其實我哋其實當確定咗之後，即係呢個數字之後37,000咧，其實整體上我哋成個比賽當日嗰、那個運作安排啊，其實已經係。因應呢個數字，呢、這個啱啱所講嗰三個佢哋個分佈，其實就開始着手做緊一啲落嘅工作。當然之前我哋就算未確定之前，我哋都做緊一個plan A plan B 嘅情況，就係25,000+37,000咁嗰、那個嗰、那個兩個 model 揾咗去一路去計劃緊嘅。咁所以其實就算即係再好即係可能你譬如話下個星期下個月政府或者即係任何機構去話我哋可以做多啲，其實我哋可能喺個配套上面未必去應付到啦。咁當然我哋希望係舉辦一個安全而即係大眾亦都係即係而順利嘅一個賽事嘅。咁所以其實我諗我哋會係即係比較集中去處理即係而家現有呢個37,000嗰個安排，希望盡量去做得好同埋安全。 我想知除了话即系预计头先话会唔会有机会再放松，会唔会调转一个情况，就是有可能会收紧嘅时候，有令到个赛事有影响咧？有冇考虑过呢啲后备计划嘅咧？同埋我想知道头先你都提到一啲防疫措施啦，其实有冇再争取有边啲防疫措施嘅位系可以再松动啲咧？而家系同政府倾紧嘅咧，例如边一啲措施可以想最好对于跑手嚟讲就系可以唔使做啦，咁就可以方便到成个赛事啦。咁有冇倾紧呢啲嘅咧？ 而家我哋一路都即係處理咗呢個人數咧，其實我哋開始第二步都會係開始去嘗試去睇下比賽當日嗰、那個各方面嘅安排係咪有一啲嘢可以係即係做得順暢啲，或者係即係成個流程係可以方便到跑手啊，或者係大會方面即係可以令到更加有效率去即係處理咁多個跑手喺比賽當日。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一路，當然其實呢一度都好視乎翻，即係而家政府或者社會方面，成個就住嗰、那個疫情嗰、那個防疫嗰、那個安排。咁其實我哋都會一路留意緊，即係而家嗰個變化，因為我相信大家都睇到呢一兩個星期會比較即係大嘅變化。咁我哋一路都觀察緊，會一路睇下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嘅流程，我哋又可以簡化到，我哋會再同政府去溝通。 即係總之暫時以多咗一啲嘅參賽名額嚟講，就冇話有再多嘅防疫要求，都係同之前一樣嘅，起碼呢一樣係咪咁樣嘅？ 係冇錯，額外嗰度就冇咗嘅。其實主要就點解會係即係嗰個人數係可以去得比較多，就係其實即係政府都同意我哋即係本來咧就係可能係要求我哋係一個定時指定人數嘅一個起跑嘅，咁變咗其實而家佢哋即係都同意會係沿用翻2021年嗰個流水式嘅起步啦，咁變咗其實喺處理嗰個人數啊，或者係嗰個人流方面咧，我哋就可以更加即係快啦，同埋雖然亦都可以達到去分流唔會同一時間太多人喺起點嗰個情況去出發咯。 整体来讲你怎么看，因为田总我见是十月底就应该是向政府是申请增加这个的名额，到今个月就是正式有一个回应，在一个时间上你怎么看，还有由现在获得一个正式的回应是37000这个名额，去到正式举办的时候明年2月筹备的时间尤其是够不够呢？ 其实就中间我相信政府都好多考虑啦，因为讲緊即係个疫情其实喺即係嗰个早几个星期或者早一个月嘅时间都係即係一路上升緊，咁其实我哋都一路同政府一个密切溝通，咁其实大家都有回应嘅，即係有一个互动，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即係都同意或者即係都明白都唔使太急。咁至于係喺而家去到即係二月嘅時間，咁其實中間亦都搭住咗一個即係聖誕啦、新年啦，同埋一個農曆年假期咧，其實真係可以做到咧，其實大概六個星期左右。咁我哋當然我哋即係唔係話原本就已經企喺度唔喐嘅，咁其實一路都做緊一啲籌備嘅功夫。咁只不過當個人數落實咗，其實有一啲細啲、再細啲上面，我哋可以調整到啦。咁其實而家都係一個即係。是趕急啲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因為都有咁嘅經驗啦，咁其實同一時間我哋都會喺一月，其實喺一月頭嘅時間，我哋都會有一個10公里嘅賽上邊西大嗰度進行啦。咁嗰個亦都係我哋一個好好嘅演練，都可以俾到跑手啊，或者我哋自己嘅工程人員點樣去即係處理呢個流程咁樣。 我另外就想問你，而家海外跑手同精英跑手嗰方面嗰、那個邀請係點樣嘅？有冇一啲嘅困難喺度？因為佢哋嚟到係咪都要做唔同嘅防疫措施？會唔會喺呢個位都令到一啲海外嘅跑手邀請佢哋嚟香港有一啲唔同嘅情況咧？ 如果精英跑手嗰邊其實就應該影響不大嘅，因為講緊即係我哋都係見一啲即係海外嘅即係啲方面嘅經理人咧，就係一路去溝通聯絡。咁當然都而家有一個所謂加三嘅個情況咧，其實因為佢都係我哋會我哋集中去處理咧，同埋係即係集體行動咧，咁所以其實嗰、那個政府方面應該就唔太難嘅。咁我哋都即係初步即係啲收到海外嘅一啲跑手或者經理人教練嗰啲，咁其實反應都正面嘅，我哋都有信心係可以即係揾到足夠嘅精英跑手去參加呢個賽事。 Okay. 一般的跑手當然即係嗰個數字一定就比疫情之前就即係影響大啦，因為講緊以往可能會超過萬幾嘅一啲海外嘅參加者啦，咁所以其實就即係始終佢哋都會因應翻即係來講佢之後係咪可以即係自由進行一啲活動咧，咁變咗其實佢哋就會可能會計算嘅，咁呢個可能嗰個影響嘅數字會比較大。 OK， 好啊，唔该晒吴于豪同你倾到呢度。吴于豪咧系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监，有关于咧出年二月举行嘅渣打马拉松啦，名额就由原本25000个系加到37000个嘅，你自己点睇？187231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喺电话倾下，有教育大学健康及体育学系高级讲师梁洪德，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梁洪德。名额上面增加咗，点睇今次呢个增加幅度先讲嘅？ 這個都是一個很合理的做法啦，咁因為疫情而家我哋講緊都唔係話新常態啦，要復常啊。而睇返即係政府一向嘅體育政策，就係除咗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呢，仲有一個產業化同埋專業化啦，即係喺特首嘅施政報告裏面都有提到。咁所以復常嘅時候嗰、那個參與嘅人數量嘅多與少呢，都好直接係影響到嗰個產業化同埋相關喺即係呢個體育運動嘅推廣嘅一連串嘅商業嘅活動啦。咁所以雖然啦，你話比以前70000多位跑手，而家大約一半到啦。咁但我相信田徑總會啦都明白，或者即係參賽跑手都明白， 嗰個疫情係要逐步嘅復常啦。咁呢樣我都相信政府文化體育旅遊局係中間都做咗幾多協調嘅工作，因為即係你講防疫嘅政策，亦都係另一個即係醫務衛生局嗰邊去做啦。咁所以睇到成件事都似乎係喺體育嘅層面就係復常呢個行徑咧，應該係要加快呢個步伐咧。咁對於我諗，不但只係體育運動嘅發展啦，同埋整個社會嘅正能量呢一個，對於即係我哋大家個心理啊、精神健康啊呢方面有一個正面嘅作用，呢個比較係緊要啲咯。 睇翻時間咧，2019年嗰陣嘅賽事啦，二月舉行嘅，咁其實喺早一年咧，九月就已經開始報名啦，十月中係公布首輪嘅抽籤結果嘅咁。咁今次咧就十月就係先至係公布話獲批啦，出年二月舉辦啦，十一月開始報名同埋公布首輪嘅抽籤結果。喺成個時間上面點睇咧？對於一啲跑手嘅準備又有啲咩唔同咧？ 如果是對於啱啱候補呢批跑手呢，大約是仲有兩個月時間啦。咁如果全馬嘅訓練呢，理想是最少有六至九個月嘅訓練啦，半馬都是差唔多六個月以上啦。咁十公里呢就是大約是三個月到啦。咁雖然時間是不足，但我相信因為我在網上都見到好多朋友即係抽籤成功啦，佢都好開心雀躍啦。咁我相信呢班跑手呢喺即係新常態嘅底下呢都會係跑開步嘅嗰班嘅朋友嚟嘅。咁呢一個我就唔係太擔心，反而就係喺佢而家需要係大家做嘅呢就係有一個良好嘅訓練，包括咗好嘅恢復啦、睡眠啦、營養啊、體重控制啊，佢一啲交替嘅訓練啊，令到佢嗰個比賽嘅能力係提升啦。因為喺復常即係之前嘅第幾波、第五波、第四波、第三波，啲體育場所係復即係重開嘅時候咧，其實嗰個受傷率係相對係高咗好多嘅嚇。咁所以呢個我相信即係因為而家都係三萬幾位跑手啦，我相信佢哋嗰個日常嘅訓練啊，佢自我嘅調整啊，呢方面係應該會做得好嘅。 即係你唔擔心頭先，譬如你話全馬可能要去到六至九個月嘅準備期喎，即係而家呢段時間先獲得一個後備名額嘅全馬嘅人士。 嗱，呢個當然即係個別有個別人士佢哋嗰個訓練嘅計劃啦，但係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將個目標咧係調節啦，因為如果你一般業餘跑全馬嘅跑手，佢一般可能係大約係四個零鐘頭至五個零鐘頭跑曬嘅話咧，佢其實嗰個訓練量啊，嗰、那個調節咧，都有一啲嘅空間咧，可以係譬如佢個目標稍微調低十分鐘啊、二十分鐘啊，咁其實對於佢嗰個體能嘅負荷咧，亦都即係相對係可以應付得到。咁但係亦都有一個數據，大家唔能夠忽略咧，過去二十幾年嚟嘅香港嘅馬拉松咧，都先後有五位跑手咧係即係因為相關嘅嚴重嘅事故咧而離開咗啦。咁而家我哋香港馬拉松喺一啲突然猝死嘅情况嘅统计大约系十万个里边系接近有一个左右啦，咁所以呢个数据咧，我谂跑手咧都应该系进行一个身体嘅检查啦，特别如果有啲家族遗传史有先天性嘅一啲隐疾嘅话咧，特别系心脏相关嘅问题咧，咁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呢个因为同嗰个训练啊，同你嗰个目标嘅要求咧，都可能有一定嘅风险嘅关 系 啦。 OK， 你觉得而家个防疫安排暂时都话要做48小时内嘅核酸检测啦，即场要做到场嗰日咧就要做一个快测啊、疫苗通行证啊等等，你觉得足唔足够咧？同埋对于一啲海外跑手嚟讲，赛事其实吸唔吸引咧？今次 其实呢个防疫足够系非常之足够噶啦，我觉得，因为你睇翻外地好多长跑嘅比赛或者活动系即系都唔需要话系咁严谨啦。咁呢個足夠呢，我覺得係可以係大家即係一個繼續嘅協調啦。咁我諗參賽嘅跑手都明白嘅。咁至於外地嘅跑手，頭先田徑總會嘅朋友都講到有經理人啦。咁呢班嘅數目為數都係相對都會唔會好多啦。咁所以我又唔擔心會影響到嘅。反而我即係好開心睇到就係即係如果個數量係可以再進一步增加呢，係凝聚到我哋即係復常嗰個嘅動感。因為全世界嘅大城市咧都有呢個馬拉松嘅比賽，係展現嗰個活力啊，嗰、那個凝聚力啊。咁呢個我覺得喺復常嘅時候，體育運動係絕對可以發揮到一個積極嘅作用咯。 今次揸馬由25,000去到35,000呢一個名額嘅幅度嘅增加啦，會唔會其實預期嚟緊出年都會有更加多嘅體育賽事或者大型嘅體育賽事去舉行咧？呢一個係咪一個好嘅信號咧？作為一個 其實好有趣嘅小樂文，即係喺我哋運動醫學相關嘅文獻咧，過去 為呢三年嘅疫情咧，都唔係好大嘅數據係支持到話，究竟你係幾多 percent 啦？譬如我哋七人欖球嘅85% 嘅入座率咧，可以降低個風險幾多啦？咁樣。咁但係都明白嘅，即係雖然冇一啲實際嘅數據啦，但係我哋而家睇返現實嘅環境，大家做晒檢測，做晒各樣嘅防控嘅措施，其實將個風險係降到最低嘅話呢，其實係要讓個社會係復常呢個狀態啦，身心健康、平衡經濟啊，即係各樣嘢係緊要過係真係即係太過嚴謹嘅一個監控咯。 嗯 ，OK， 好啊，唔該曬雷洪德，同你傾到呢度先。雷洪德咧係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咁講到有關於咧，出年啊2月12號舉行嘅第25屆渣打馬拉松，原本參賽名額25,000嘅啫，尋日公布啊，最新就係加到37,000。咁大會就話都有成超過50,000人係參加嘅，咁就會將一啲新增嘅名額咧係分俾一啲候補嘅名單嘅報名參賽人士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欧盟外长同意向一个基金再注入20亿欧元，用作支付向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欧洲和平基金的预算原本计划用到2027年，但已经几乎耗尽。各国外长同意将基金上限提高20亿欧元，并不排除继续增加的可能。欧盟外长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亦讨论到对俄罗斯第九轮制裁方案未能达成共识。欧盟外长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会后表示，讨论仲会继续，希望能够在今个星期得出结果。另外，七国集团召开视像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他呼吁七国提供现代坦克、火炮和长程武器，并协助基辅获取额外20亿立方米天然气，应付能源短缺。七国承诺将满足乌克兰的紧急需求。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国已经和盟友包括日本和荷兰商讨收紧对中国的晶片出口管制。传媒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日本和荷兰原则上同意加入美国行列，加强对中国出口先进晶片制造设备的管制措施。美国政府今年十月公布一连串限制措施，目的是阻止晶片制造技术和透过美国设备制造的某些晶片出口到中国。彭博报道，美国的规定限制国内几乎是几间半导体设备供应商向中国供货，但是华府仍需要日本和荷兰加入才能够令制裁生效。報道說，新的限制措施可能在未來幾星期內公布。本港單日新增14,717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包括704宗輸入病例，再多25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累計10,771名患者離世。24间安老院和10间残疾人士院舍，共70名院友和13名员工确诊，82名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有1,091间学校呈报4,144宗个案，17间学校共20班需要停课。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3点，升16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78美元，卖出1,78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5，日元137.75，瑞士法郎0.936，加元是1.363，人民币6.978，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兑美元0.63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 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气温降至十度以下，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咧就挤塞，龙尾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李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增大屋对出。咁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喺石门嘅海滨花园对出。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将南隧道嘅交通咧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啦，近住扎山道一段慢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就车多，龙尾接近榕园路对出。青山公路的洪水桥段去屯门方向，近住黎围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和平新村里。另外都是青山公路，就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就比较挤塞。出九龙方向龙尾就在三圣村，去屯门方向龙尾就在扫管笏路。田下路去翻青山公路方向，而家龙尾就喺洪水桥嘅田心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喺马场。咁另外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喺大埔仔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建议提高店铺阻街罚款至到6000元。听众李先生， 政府可以考虑道路嘅设计，其实应该行人路，但系咧佢哋就爱咗嚟做摆地摊，应该成为一条马路咧，冇机会俾佢摆到地摊。 陈女士， 每一次经过嘅时候都系摆得咁离谱，咁样票控嘅话咧，可以有一个充公嘅行动，更加会有一个阻吓作用。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凌霄叔、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为咗令到场景更加真实，摄制队历时5个月，横跨大半个中国，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到北京航天城，希望全景展现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嘅伟大成就。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2022年12月13日，今年首10个月罪案宗数升6.6%，主要由于诈骗案增加。 香港马拉松参赛名额增至37000个， 新增14717宗确诊，多25人离世。 阿富汗喀布尔酒店遇袭，医院称造成3死18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早前就有一啲咧系涉及到照顾者嘅伦常案件啊发生啦。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寻日就讨论到点样可以加强咧支援护老者同埋一啲咧残疾照顾者嘅人士啊，即系简单嚟讲呢啲照顾者嘅支援啦。咁劳福局咧就话咧将会喺出年咧就会推出5项嘅措施支援呢照顾者嘅，包括就系将关爱基金下面嘅4项经济援助计划咧恒常化部分咧将会加码啦。咁亦都會咧建立一站式嘅照顧資訊網站啦，增加暫托名額啦。另外都會提到設立24小時照顧者支援熱線，就預出年第3季運作嘅。 另外啲舉辦全港宣傳活動啦，並且推動社區為本嘅貧輩支援等等。呢啲措施係咪真係幫到照顧者咧？點樣幫到咧？幾大程度幫到咧？會唔會你自己都係一個照顧者，要照顧屋企人，要照顧老人家，要照顧一啲殘疾或者有病嘅屋企人咧？喺一啲支援上面，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咧？1872311，見到旁邊有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李秀榮，早晨。 早晨，乐文，咁多位听众早晨。 早晨，李秀荣，我哋阔少少讲下你自己点睇而家啲香港对照顾者嘅支援政策系点样咧？ 其实就欠一个认定啊，对佢哋嘅身份认定啦。咁所以咧，现时嗰个嘅支援咧，比较零散啦。咁啊，即系简单嚟讲，未到位啦。呢个系比较即系大嘅去形容而家个状况咯。 零散都明啦，即可能啲服務係唔係集中喺一個嘅部門去處理，或者係大家要揾嘅陣。 唔係一個部門，即係譬如佢照顧者今天需要食個蘋果，佢就可能會俾一個 NGO 去 bid 咗嚟做。咁照顧者今天要食個橙，佢就可能揾另一間 NGO 咧 bid 咗嚟做。咁所以變相就會分散喺唔同嘅地方咯。 嗯，頭先你話欠一個認定嘅意思係咩？照顧者欠一個認定。 認定咧，正如我咧就喺尋日都退出，就希望政府咧係可以整一個叫做照顧者通行證咧，係俾翻呢一班嘅無名英雄嘅。因為通行證咧就係要經過可能一個機構同佢簽訂一個協議，或者係評估佢係咪真係長時間去照顧某某人。咁如果係嘅話咧，就可以幫佢申請呢張即係政府嘅照顧者通行證。後邊咧就可能會提供少少交通優惠啊，俾佢哋咁樣咯。 嗯，這個我哋想轉頭再詳細啲講下，但我想知，因為政府尋日就都講咗一啲措施，話可以加強支援照顧者，有啲其實先至報告都講過啦，譬如關愛基金下面嘅四個經濟援助計劃恆常化啦，你覺得係咪可以叫做即係準確地對準一啲照顧者嘅需要咧，咪幫到佢哋咧？ 但其實你睇翻佢嗰個你剛才講嗰張照顧者津貼咧，咁其實能夠申請嘅人數咧係10,000人嘅啫。咁但係咧，而家政府自己都評估過咧，喺我哋香港社會個照顧者大概有100,000人嘅，即係100,000人都照顧緊可能係一啲長期病患者啊，或者係殘疾人士。咁但係只有10,000人申請嘅津貼咧，咁原因好簡單，因為佢嘅申請門檻係比較高。咁同埋咧，佢就將呢一個嘅照顧者津貼咧就擺咗喺現時嗰個關愛基金度去出俾嗰啲照顧者，咁變相咧就係佢自己覺得咧唔能夠重複享有一啲嘅政府嘅福利，即係話如果你攞緊長者生活津貼咧，你就唔可以攞照顧者津貼。咁但係我嘅立場覺得咧，呢個公共福利金咧其實係佢過去為香港付出，可能佢已經達到一定嘅年紀，而政府俾佢一個福利嚟嘅。但係另一邊咧，佢做呢一個照顧者，其實佢係為社會減輕咗一啲嘅負擔，佢係投入咗去，同埋佢係犧牲咗出去揾工作賺取工資嘅機會，咁所以應該係要分翻開，我認為。 即係簡單啲講啦，而家係要一啲冇攞綜援或者冇攞長者生活津貼嘅照顧者先可以攞到呢一個嘅照顧者津貼啦。我想知道，其實如果要咁樣排除一批嘅人，即排除一啲係長者嚟嘅，有一啲係即相對基層啲嘅人士嘅咁，其實照顧者津貼喺而家呢個定義之下，幫到邊一啲人咧？幫到邊個階層嘅人咧？係 嗱，其實就變咗就係你冇攞到公共福利金，可能佢40-50歲，佢可能全職照顧佢屋企人，即老人家咁呢啲就符合咯。咁但係相對少咯，係啊，因為好多時候咧，而家香港情況就係二老護老、二殘護殘比較多。可能如果你頭先我講嘅 case 40多歲去照顧雙老嘅，可能佢寧願可能請一個外佣去幫手照顧，起碼佢自己都仲可以投入勞動市場去即係賺取工資咁樣咯。 但我想知呢個政府個回覆係點啊？你覺得譬如應該就算攞咗其他公共福利金，例如綜援或者長者生活津貼，都可以同時合資格攞呢個照顧者津貼。政府嘅即係睇法係點咧？對於你哋嘅講法？ 當然我都明白嘅，大家就會計條數㗎啦。當如果真係去到放寬咗，啲人都好多人都可以攞得到嘅時候，我哋香港嘅財政係咪可以頂得順呢？咁即係政府都係用呢一樣嘢去答我啦。咁但係咧 這個情況呢其實是要想方法的，因為香港呢只要個老齡化越來越嚴重，去到2039年呢，大家想像一下，我們100個人市民裡面有30幾個已經是長者人口來的了，在2039年，咁所以你想下年紀大肯定是需要人來照顧，照顧者只會越來越多的。咁同埋呢，唔係話只俾津貼呢班照顧者啊，你如果你可以幫佢有一個好似嗰啲晉升階梯呢，佢可以一 career path 俾佢哋，其實佢可以提升，可能做護理員，甚至乎將來做護士都得嘅。所以到時就唔需要攞你啲津貼都得嘅。 即係點啊？照顧者有一日又做咗，所以去咗職場咧做護士。 一定嘅經驗啦，你做照顧者，咁其實你可以去開始慢慢做叫護理員，即係可能安老院社而家成日講人手不足嗰啲護理員啦，係咪？咁你喺做護理員達到一定嘅經驗，其實你可以去申請去讀呢一個嘅護士。 Okay. 最後你可能在醫院度服務都得嘅。 Okay, okay. 其實外國都是咁做嘅。 頭先講到個計劃，如果恆常化之後咧，每個月嘅津貼額咧由2400蚊加到3000蚊，先講個金額點睇先？呢個夠唔夠咧？如果真係 嗱，其實老實講咧，實打實啊，金額係唔夠嘅，因為咧我自己都去同啲照顧者傾過偈。你譬如有一次每個月啊，一次帶佢去可能醫院復診啦。佢如果佢行動不便咧，佢哋特別係傷健人士，佢真係要 call 嗰啲傷健的士啦。其實來回都幾嚿水，幾百蚊噶啦。咁跟住咧，佢就要復診啦，同埋佢出去嗰趟嘢咧，佢又可能要買少少即係日用品啊、資料片啊。 Okay. 其實佢嗰次同我計咧，都成千幾蚊嘅一次出去復診。嗯， 另外想問李秀榮，因為除了講到一些支援之外，在近日的一些即涉及到照顧者的倫常案件裏面，大家都關注到究竟怎樣識別一些社會上面有需要的照顧者呢，他們可能都未必是有社工跟進的。這些情況其實怎樣找到這些所謂的社區隱藏的高危個案識別到出來呢？ 我剛才不是講過那個照顧者通行證的，就是要有一個 NGO 一個機構同呢一班嘅照顧者係保持一個密切嘅溝通。你同首先同佢認定佢係咪真係符合做照顧者，然之後申請個通行證嘅時候，嗰開始其實已經係有一個嘅關係喺度。而呢個機構咧就係需要咧去個案跟進咁樣跟進呢個照顧者，可能佢而家照顧成點啊，同埋呢個嘅機構咧係提供一啲後援嘅服務嘅，包括暫托服務啦。一啲嘅情緒輔導呢班照顧者啦，咁所以咧係持續跟進嘅，咁所以我好希望咧政府咧，即係起碼我其實我昨日有四大範疇十大倡議，我希望佢先接受咗我呢、這、一個即係照顧者通行證，起碼等呢啲機構可以真係掌握啲照顧者嘅情況先。 但呢個就要嗰啲照顧者先係意識到自己係一個照顧者，而係有需要係攞到個通行證啦，咁先至俾個社會識別到嘅。要即係而家好多就隱藏咗喺社區。 當你知道呢個通行證係對自己有幫助，包括可能交通優惠，甚至話將來可能係喺啲照顧者津貼都係呢個通行證後邊點樣去產生嘅話咧，咁你自己就會想去申請，想去接觸噶啦。 而且對於一些照顧者落呢個定義，或者頭先提到話如果真係做呢個嘅通行證咁樣，可能都涉及到一啲公帑嘛，因為都涉及到一啲優惠噶嘛。如果要定咁點樣劃嗰個照顧者個界線咧？你自己覺得應該係定成點樣咧？ 嗱，我都有個詳細建議嘅，定嗰度咧就可能係其實攞呢個嘅通行證咧係需要簽一份協議，由照顧者同埋呢個機構。照顧者方面的責任咧，就可能佢要簽定佢係服務幾多時數，即係佢需要照顧幾多用時數去計。如果我自己都要照顧小朋友嘅時候，咁我算唔算咧？係咪我每一日可能照顧一個鐘，咁可能未必算嘅。咁但係就要有一個嘅量化去統計。如果是符合一定的標準，就可能就是屬於照顧者這樣去做。 昨天有議員都提到，究竟怎樣識別一些社區的有需要的照顧者呢？提到譬如當局是否可以跟房署和醫管局合作去識別一些高危照顧者呢？另外見到譬如勞福局副局長何啟明都提到說研究啦，即針對照顧者有一些專門法律，並且研究跟關愛隊合作，是找一些社區的隱藏個案，這些方法行不行呢？譬如關愛隊、醫管局、房署 其實方法冇話唔得嘅，只不過嗰個效果做得好唔好嘅啫。如果尋日大家有留意翻佢嘅回覆咧，其實醫管局都有呢一方面嘅，呢、這個都係即係叫做令到大家放心翻少少，就係、是、其實醫院都會去識別，如果係發覺佢係即係高危嘅照顧者，或者佢呢個人係需要被照顧嘅，佢就會問哦家人邊個照顧你咁樣，咁可能佢自己會有個 keep 咗個檔案喺度咯。咁呢啲都係相對比較有效。至於你話關愛隊嗰度就其實同你頭先剛才問我嘅問題一樣啦，點樣去揾佢哋出嚟咧，其實係有一定嘅難度嘅，所以你冇一定誘因咧，係比較困難，所以都係要用翻啲即係合適嘅誘因，咁先可以揾到佢哋咯。 嗯 ，OK， 唔該曬李秀榮，同你傾到呢度。李秀榮咧係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委員，講到咧有關於一啲照顧者嘅情況啊，無論係講緊你照顧即係本身你係一個長者照顧另一位嘅長者，定係你照顧你嘅屋企人咧，咁你啲照顧者嘅支援，你知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照顧者可能涉及到照顧，可能係長者啦，佢嘅屋企人啦，可能係一啲有病啦、殘疾嘅屋企人等等嘅咁。除咗講到話一啲嘅經濟援助嘅計劃恆常化，政府話會嚟緊推出啦，另外都提到話建立一站。识照顾者资讯网站预出年年底推出，设立24小时照顾者支援专线就预出年第三季推出，这些的措施是否可以有效帮到一些照顾者支援到他们呢？1872311讲一下你们的情况经验。电话旁边还有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阮淑欣，早晨。 Hey, 大家早晨。 早晨，阮淑欣，有没有留意到近排一些的事件啦、案件啦，是不是真的跟照顾者有关的案件是多了？有些的讲法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你的观察是怎样，同埋你自己分析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 近这几年都看到有类似的惨剧。咁睇到即係其实即係都好多是即係有啲嘅基层啦，同埋佢本身都即係冇乜缺乏支援嘅，无论系即系一啲所谓正规嘅支援，去家人啊，同埋一啲即系社区嘅支援都好缺乏咯。咁好多时照顾者佢即系越嚟越积压咗嗰啲即系压力，其实好多时咧，通常惨剧嗰啲我哋睇翻咧，佢哋本身咧其实系好爱锡嗰个屋企人嗰、那个被照顾者噶，但系就因为太爱锡佢咧，佢即系好着紧，又缺乏支援，跟住最后就酿成悲剧咯。 嗯。可以點樣喺個支援上面再做多啲咧？而家政府就提出，譬如喺關愛基金下面有四個嘅經濟援助計劃恆常化啦，同埋頭先提到話24小時照顧者支援專線第三季出年第三季運作等等，有五項嘅措施，你尋日有冇留意到立法會有提到啦？咁係咪真係幫到咧照顧者咧？覺得？ 越多服務和措施，當然不多不少都會填補到一些空隙，但是是不是可以防止悲劇呢，就有個疑問。現在講的那些東西，首先就有些其實再具體怎樣做未知啦。譬如24小時有個熱線之後，是不是有足夠的配套服務可以在後面承接到呢？還有關愛基金那個即是经济援助的计划呢，其实它恒常化和加了金额呢，我们觉得都是好的。这些都是一些照顾者希望可以即有的措施来。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门槛其实依然很高。它有即四大门槛，其实即我们看到有很多有需要的，其实它未跨得过这些即门槛去拿到个津贴的。那就拿中援啦，拿长者生活津贴啦，这些其实它那个经济状况都是即很低的。它都是即系净系帮到佢一啲好攞到呢啲津贴，但系其实就系帮到佢一啲好基本生活。咁但系讲紧照顾一个体弱屋企人咧，其实都有好多开支会多咗，都多咗个经济压力嘅。咁仲有即系第三样，就系如果嗰个照顾者咧，佢系攞紧伤残津贴，亦都攞唔到嘅。咁第四个咧，就系佢都要排紧一啲长期护理，即系被照顾者要排紧长期护理服务先得。咁但系有好多时佢哋即系。切切實實喺個社區嗰度，可能都係照顧緊屋企人，但係令即係被照顧嗰個未必會想排嗰啲服務，或者嗰啲服務未必完全對應到佢哋嗰個需要，咁所以佢未必有排嘅。咁但係呢四大門檻係佢哋跨唔過，其實佢最後都係攞唔到嗰個津貼去 去支援佢哋。咁我哋睇到咧，即係因為我哋會自己接觸比較多一啲年長經濟困難嘅照顧者，咁就喺今年其實我自己有個 case 都已經係佢係即係其中一個經濟壓力好大嘅，即係佢哋有三大開支會多咗，我哋做過研究嘅，咁多咗醫療費啦，多咗保健費啦，多咗交通費。咁交通費因為好多時體弱嗰個行動不便啦，咁佢哋就要搭的士，咁但係經濟困難佢就成日拉腳搭唔搭。咁今即係依家疫情咧，又要戴口罩咧，其實有啲認知障礙，即係老人家未必肯嘅，唔多合作咧，咁就即係好大壓力。咁我嗰個老人家其實佢最後即係呢個其中一個即係壓力來源啦，再加其他原因又冇得外出啊，困獸鬥啊，去爆血管過咗身，所以都唔好輕視呢、這個即係睇起上嚟少少嘅經濟援助咯。 嗯，你覺得即係其實照顧者嘅經濟援助係額外於而家佢哋攞緊嘅公共福利金係咪咁樣？同埋你頭先提到話啲長期護理服務 有呢個額外嘅需要係啊，同埋其實即係因為嗰啲福利金咧都就係、是。包到佢一啲好基本嘅生活，但係照顧一個家人其實係多咗好多額外嘅開支。咁我哋睇到好多時，即係嗰個照顧者就佢唯有慳自己好多嘢啦，跟住或者係成日都要即係要諗點樣去取捨啊，或者用啲其他辦法啊。咁就呢啲嘢，佢要諗呢啲嘢嘅時候，其實佢個壓力都好大。 OK， 頭先你提到話嗰個照顧者支援嗰啲政策咧比較零散，但係即係意思其實係有喺度嘅，不過就要揾咧就唔係咁容易，係咪咁嘅意思？或者點樣改善咧呢樣嘢？ 係啦，我哋認識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嘅。咁當然網上有一個統一同好 update 嘅，即係好更新嘅系統咧，對某一啲人嚟講都有幫助。咁但係譬如我哋認識嗰啲好多，其實佢根本都唔識上網同埋上網揾，可能睇咗佢都唔明。咁真係要靠一啲即係外展隊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專業同埋一啲輔助專業去即係親身接觸佢，去同佢講解同介紹咯。 嗱，袁淑欣，另外我就想問啦，有啲就叫隱藏喺社區度嘅個案，未必有社區社工跟進嘅，點樣去識別到呢一啲有需要嘅照顧者咧？又， 我哋自己認識咧，覺得比較即係。大需要其實真係比較年紀大嘅照顧者，因為佢自己本身都已經好體弱，即係或者係佢將會佢就算可能啱啱照顧嗰陣時佢唔體弱咧，後來咧有啲都。其實我哋見唔少，佢原本係照顧人嗰個，後來咧變咗個身體更加弱過佢另外個屋企人。咁年紀大其實係即係年紀大嘅照顧者，我哋覺得係即係容易變成高危嘅一群，係要特別關注嘅。咁第二就係經濟困難，因為佢 resources 少啊，咁就即係佢可以攞到有即係有可能嘅支援都少。咁而呢兩組呢、這個兩個組群咧，其實政府都。即係有方法，即係如果要做嘅話，其實有方法可以 identify 到佢哋嘅。咁因為大部分老人家咧喺香港，即係講緊攞綜援同埋即係長者生活津貼，其實已經 cover 咗好多噶啦。咁同埋一啲即係基層嘅人士啦，攞津貼。咁所以如果喺呢啲地方可能有多少少訓練啊，即係有一啲即係前線嘅人員可以幫手做到轉介。咁但係下一步就係、是、即係本身有冇一個。政策同埋即係增撥資源，又多一啲服務同配套承接啦。如果唔係啲人不停轉介，但佢接唔到都係冇用嘅。 嗯 ，OK， 好啊，唔該曬，袁淑欣同你傾到呢度先。袁淑欣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頭先提到一個識別嘅情況啦，啲照顧者係有需要嘅，咁但係佢哋可能未必有社工跟進嘅，點樣識別到呢一啲可能有需要嘅照顧者咧？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何啟明咧都係尋日提到話，有一啲近嚟有啲個案似乎都並。不是基于经济问题，反而是那个服务怎样到位有关系的。特别是一些在现有框架之下未涵盖的照顾者，认为要想办法将他们找出来。是的，讲到识别方面，你自己怎么看呢？怎样找到这些有需要的照顾者，又可以提供一些支援给他们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 1872311，有江先生打上来的。早晨。 早晨。 早晨，江先生，请讲。 咁我自己係五啊幾歲嘅照顧仔啦，咁由十年前開始，我照顧我個伴侶，到三年前再照顧我而家患咗腦退化嘅阿媽，咁我都係冇辦法投入勞工市場，咁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壓力啦，咁同埋我自己亦都因為咁樣而患咗抑鬱病，要食抗抑鬱藥，咁好大嘅。自 自我否定嘅，因為我覺得我除咗照顧人之外，我對自己對自己對社會冇貢獻。即係個自我形象好低，自我信心好低落。咁我覺得如果至於識別呢個情況咧，其實我點解可以有即係社工跟到嘅，就係因為我媽慣常去睇嗰時去睇政府診所，去廣華醫院覆診，懷疑佢有呢個認知障礙，去做認知社工測試，去社工嗰度做測試先社工嗰度講。跟住社工安排做測試，先至跟到，先至發現到，然後跟住佢一路一條龍咁跟進，先至而家攞到呢個照顧者津貼。咁其實係有嘅，但係要細心啲去喺嗰、那個睇街政嗰度 pick up 到呢啲咁嘅 case 先跟到咯。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除咗經濟上面嘅支援，以你自己的經驗，覺得仲有啲乜嘢嘅支援係更加需要咧？作為一個照顧者， 照顧者其實好需要一個。一段時間走開咗嘅，咁我好幸運咧，我屋企有幾個兄弟姐妹可以幫我偶爾分擔下呢個情況，咁但係好多人都冇嘅。咁其實我之前就揾嗰啲服務咧，可唔可以有啲係即係頂住半日啊，或者咩我等我行開下唞下氣啊，同朋友約去食下飯啦、啊。係有嘅，但係只係着重啲好 limit 嘅時間。可能得朝頭早十點到下晝四點先有嘅，咁我點約時食飯呢？夜晚嘅話係咪即係冇咗一種較為彈性時間嘅咩？除非係私人機構會有咯，但係就十分貴咯。但外國嘅經驗咧，就係、是、有啲可以譬如一啲年輕人可以幫手照顧一啲咁嘅情況，個時間可以彈性嘅，就攞用嗰個時間去換一啲分數。去換翻社會服務咯。 OK， 好，唔該曬江生，多謝你講到自己嘅經驗，亦都提到佢自己嘅經驗可以點樣睇到照顧者而家喺支援上面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啦。覺得啲照顧者政策，講下你嘅睇法，會唔會你自己都係親身經驗咧？講下啲照顧者嘅支援問題。1872311 台新聞簡報完畢。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铭熙和刘国华。 先看文汇报报道，随着内地防疫新十条出炉，疫情防控措施进一步优化，香港和内地几时恢复正常通关备受关注。近日就有深圳口岸亮灯，以及往港高铁圣诞测试运行。文汇报记者昨日在福田口岸见到前往香港方向的二楼和三楼灯火通明，口岸保安和地铁安保人员都话，目前口岸正在做外墙和室内清洁，以及灯光测试、设备测试，筹备迎接两地重新恢复通关。而记者在中国铁路网站查询，亦都发现12月25号，深圳至香港出现了一趟深圳北站至西九龙站动车，显示列车运行图调整暂停发售。而12月26号就出现五趟深圳北站、一趟福田站至西九龙站的列车车次表。铁路部门负责人话，广深港高铁线路一直都是畅通，各项优化防疫措施都在稳步进行中，一旦有确定消息就会向公众及时公布。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亦都提到，内地近日公布新十条措施，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昨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引述消息说，内地今个月内会有机会先对紧急公务和商务开关。陈恒斌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有内地朋友向他透露正在筹划开关的方案，具体内容例如配额等仍属未知之数，除非有特别问题，否则今个月内好有机会成事。星岛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内地上星期公布防疫新十条，表明进入大部分场所和跨省市旅游无需查验健康码之后，由官方牵头，全国三大电信营运商在前年二月共同推出的通讯行程卡今日起全面停止服务，相关手机应用程式全数下架。这个掌握每个公民行踪的手机程式在运作1034日后走入历史，预定明年春节跨省旅游服务的搜寻热度，昨日是按星期增加了12倍。信报报道。 明報報導，特首李家超早前決定就香港國安法提請人大常委釋法，但是今個月27號至30號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議程就未有提及釋法的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接受查詢的時候說，相信本港都有方法可以處理有關問題。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梁美芬亦都說，不釋法是其中一個選項，認為可以改在本地層面研究引用其他國安法條文處理。根據司法機構網頁，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嫌違反國安法的案件今朝早提訊，明日開始審理。據了解，有建制人士拋出由國安委根據國安法第14條發出指示，拒絕代表黎智英的英國御用大狀入境。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剛在今年7月獲批加價的新界的士綠的，計劃再加價。香港的士小巴商會今日將會同多個市區同新界的士團體聯署向運輸署申請上調新界的士起標價，並提出兩個加價方案，分別建議出年上半年一次過落期收費加6元，或者將這6元加幅分為兩年實施。如果獲批，綠的落期將會收29.5元，加幅高達25.5%。商会话，对上一次加幅难以抵消持续上涨的经营开支，强调今次申请只是追收应有成本。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2023年中学文凭试英文科考试将会在明年3月21日开考，笔试就在4月21日起进行。考评局昨日出版2023年考生手册，新增禁止考生起底骚扰考评局职员或者考务人员的规定，如果有违规或者会向警方或相关执法机构报告。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社论话，内地推出新十条防疫优化措施之后，松绑动作一浪接一浪，而放宽入境限制消息频传，令人憧憬内地同香港短期内恢复通关，终于见到曙光。社评指，通关是中港两地民众的共同愿望，两地政府应该尽早洽商，并做好相关准备和防疫安排。一旦通关日期落实，可以有序稳步推进。《星岛》社论。 《東方日報》政論，近日接連發生涉及病患照顧者的兇案，全因為政府漠視病患照顧者的處境，沒有提供支援，他們的苦況有目共睹，只是官員視而不見，讓悲劇不斷重演。政論說，清官難審家庭事，法庭只能夠將這些人送進監獄，並不能解決背後的問題，只有等到政府肯正視照顧者的困難，事情才會有轉機。《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的社評說，一對70多歲父母涉嫌殺死長期病患的女兒，事件再度令人關注照顧者身心壓力和政府支援不足的問題，重要是及早識別高危家庭，加強支援服務。政府今年夏季公布的顧問研究報告已經提出多項建議，海外亦都有法律借鑑，特區政府需要坐言起行，整合零散服務，締造照顧者友善環境。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在 Google 搜尋引擎輸入香港及國歌的時候，排名較前的結果竟然是一首港獨歌。特區政府早前要求 Google 將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在搜尋結果置頂， Google 以所謂演算法結果為藉口，頑固拒絕改正錯誤。社評說，執法部門和律政司應該認真考慮引用香港國安法43條對 Google 採取法律行動。文匯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讲隧道，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西行过海就龙尾排到景隆街的。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比较塞车了，龙尾去到浙江街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过港岛，龙尾过了里安苑。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在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去九龙，咁只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啫。将军澳隧道观塘将军澳入口交通畅顺。港岛路面咁香岛道南区嗰边去赤柱方向近住浅水湾道一带就较为多车。九龙方面，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虎山道嗰段就繁忙嘅。去荃湾方向咧，咁由黄大仙去到虎山道嗰段咧，亦都系多车啦。 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段而家都系多车噶。至于新界啦，西贡嘅大网仔路近住爱月楼嗰段来往方向都繁忙，尤其是系去科大九龙方向啦，龙尾去到琴苑嘅。而去西贡方向咧，龙尾就去到柏宁顿花园附近嘅大网仔路，近住爱月楼嗰段塞车去科大，尤其是吓。而屯门公路嗰边咧，而家去九龙方向去荃湾方向啦，跟住屯门市广场就仲系多车。元朗公路去屯门就桃园位置南地段繁忙。沙田嗰边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咧，跟住沙田乡事会路去到马场段就仲系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你咪他来自江湖入面嗰个银行职员？ 你认错人啦？ 唔系，你成日同阿 Benz 红斗嘴嗰个。 唔系咧，你真系认错人咧。 冇，听把声就认得啦。 诶，我记得你喺个剧入面叫做人老猪。 哎呀， 咁都俾你哋两个认到。 相情不如偶遇，不如上嚟我哋个节目度坐下。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梁礼勤、阿一， 仲有我陈嘉燕啊， 手下留情。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祈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 lift， 机电工程署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盔搭扶手电梯。 2022年12月13日，今年首十个月罪案宗数升6.6%，主要由于诈骗案增加。 香港马拉松参赛名额增至37,000个， 新增14,717宗确诊，多25人离世。 阿富汗喀布尔酒店遇袭，医院称造成3死18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一些照顧者的支援情況，昨天在立法會政府提到有一些措施接下來會做的，包括就是關愛基金下面四個的經濟援助計劃恆常化，出年10月起會做的四項的計劃，就其中包括就是為低收入家庭護老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以及另一個叫做為低收入殘疾人士照顧者提供生活津貼試驗計劃，這是兩個，這兩個試驗計劃就會包括在內就是會是恆常化，每月的津貼會由2,400元增加到去3,000元嘅喺經濟上面嘅援助。另外，頭先都提到一啲24小時照顧者嘅支援熱線，就係話向高危照顧者提供及時支援啦，包括啲咩咧？即時嘅諮詢輔導、外展、緊急支援同埋轉介服務嘅，預係出年第三季運作嘅。呢一啲嘅措施係咪可以加強到對照顧者嘅支援咧？1872311，電話旁邊係鄭女士嘅，早晨。 早晨。 早晨，鄭女士，請講。 因为咧，我妈咪咧就已经98岁噶啦，我自己咧就争3个月头咧，我都80岁噶啦。咁我一个人照顾一个，咁我咧人哋奔杯都有一日假期啊，我系冇嘅。咁啊，就一切都系我啦，煮啊、煮食啊、清洁啊，任何一样嘢都系我做啦，因为间屋系我噶嘛。当我是有特殊的东西，譬如我有得饮啊，或者有什么事要出街呢，我就要找我的小老妹来，就是来看着我妈，我才可以去得。因为我妈行呢，她都要，她推着那些就是四个金属这样，那些架都不得的，她会推倒，就跌到头崩额裂，跌到流晒血的，就要入医院的了。那我现在就买了一张3,000多元的，就是好稳阵嘅稳固嘅，可以有凳，好似有张凳咁样俾佢坐，嗰啲椅咧佢先至可以推到你行嘅。 好， 咁样我系咪唔需要？即、就、系、是、我自己谂下，点解人哋又系人，我又系人？点解我一啲时间都冇，我一自己嘅时间都冇？ 咁我都要我都係人嚟噶嘛，我都要舒緩我嘅情緒噶嘛，係咪？ 明白。 咁你話我點啦？嗱，譬如我有時即係我係衰嘅，我事好多啊。我行山咁樣九點鐘集合，佢唔係喺我樓下集合噶嘛，我係咪要七點零鐘我就要離開屋企咧？咁邊個睇佢啊？我啲細佬妹又住得遠，有啲係移咗民去外國，唔好講添啦。咁我點去啫？而家咪唯有唔行山啦，係咪？咁啊打麻雀都唔得，因為我你知啊，你去嗰啲咩日間日托中心托啲老人嗰啲，係十點至晏晝四點。老實講，我都十點鐘我開場啊，四點我都未收場啦。咁你打到半路你要走人，點邊個同你打？咁我咪即係乜嘢節目都冇曬。 你而家冇即係少咗好多嗜好，呢個生活維持咗幾耐咁？ 哎呀！我阿媽即係起碼佢由九十歲開始都要人望住佢噶啦。仲有啊，我媽唔中意人睇住佢嘅，叫佢啲仔女、其他啲兄弟姊妹嚟，佢又話唔好。但係唔好，我可唔可以走咗去留低佢一個人喺度咧？一間跌到頭崩額裂死咗，我都唔知咁。我係咪一個罪人咧？ 明白。你覺得點樣支援好啲咧？頭先係咪頭先日託中心可能個時間上面長啲會比較好咧？對你嚟講？ 都唔得啊，因为佢嗰个日头支援中心咧，佢嗰度系有第一，佢又冇床喺度俾我阿妈瞓，我阿妈要瞓晏觉嘅。咁如果就算佢有床，我阿妈都唔肯瞓，因为嗰啲床人哋瞓过。咁如果我请人翻嚟看住佢咧，就咁睇住佢啫，都要$100一个钟。咁我如果我去12个钟，咪要1200蚊，咁啊好贵。我去边度都起码都要打咗呢条皮啊，我边有咁多钱啊？ OK， 明白。鄭女士提到佢自己嘅經驗啦，係到佢因為照顧媽媽嘅情況啦，好多時候都即係可以用困身去形容啦。亦都提到一啲日託中心等等，或者一啲經濟上面對佢嚟講，就算係有人照顧，都可能喺個即係經濟上面要付出好大筆錢啊等等嘅情況嘅。仲有梁先生嘅早晨， 係早晨你好啊，先生 你好，請講。 其實咧，就住照顧者咧，其實咧，而家香港就算照顧者，同啲傷殘人士或者老人家去搭車嗰啲咧，照顧者都要俾曬全費啊！咁你話點鼓勵到啲照顧者照顧佢屋企人啊？喂，你知唔知而家搭車幾貴啊？就算叫殘疾人士都嚟爭取嗰啲殘疾交通免費，都爭咗成十幾年啊！直至曾蔭權先生臨離任之前，先至俾咗$20出嚟。但都唔係個傷殘人士攞到啲優惠，或者百分百傷殘就得。而照顧者咧，一啲傷殘人士都可以自己搭到車，可以出到去嘅。但係如果啲弱智嘅兒童，叫個家長唔都放心俾呢啲兒童單獨出街咩？但如果同佢出去活動嘅話，照顧者一日嘅交通費可能講緊幾廿蚊。咁而呢樣嘢政府都唔做，你仲苛求政府，仲要俾照顧者一筆錢？似乎太痴心妄想啦！叫政府嗱，首先我都要呼吁下呢个狄志远先生，佢身为社福界嘅，佢有做过啲乜嘢出嚟啊？只系挂住搞埋晒啲政治事件，福利佢又唔做，本身佢辞职好过啦。 OK， 好啊，唔该晒梁生，提到一啲照顾者嘅交通费用嗰方面咧，尤其是可能去唔同嘅地方啊，都涉及佢哋呢一个嘅交通费用嗰个负担问题咁。咁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关于照顾者嘅支援。有明爱专上学院汤罗凤贤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教授，亦都系注册社工卢嘉荣博士，早晨。 早晨，先生。 早晨，刘嘉明博士，系咪都有留意到近日一啲怀疑同照顾者压力有关系嘅案件啦？都发生个情况，系咪都有即系所谓多咗嘅情况啦？同埋有冇分析嘅背后嘅原因咧？你自己 其实咧，呢一啲个案咧，耐不耐就会出现啦。咁而其实我哋即系无论我自己做研究啦，定系即系前线嘅社工同事咧，每一次提起照顾者议题咧，都好矛盾，即系媒体咧对于呢啲议题好關心嘅時候，其實通常就係有慘劇出現嘅時候咯。咁所以我哋一方面又好想大家多啲去留意、去關心啦，但係每一次都係因為有唔好嘅事情發生，先至大家會留意到。咁所以其實即係如果能夠大家都將呢一個變成一個我哋應該要關心、要長期都關顧嘅議題嘅話，咁係好重要咯。 這個如果要作為一個長期關心的或關注的議題，其中一個問題會不會是究竟怎樣去找得出這些有需要的照顧者出來呢？政府提到說可能有一些個案並不是因為一個經濟問題，可能是一些服務的問題，究竟怎樣是涵蓋到一些照顧者呢，找辦法找他們出來呢？個識別的政策是怎樣呢？在照顧者方面你覺得足不足夠呢？ 其实呢，头先你讲话即系经济啦，同埋服务呢两样呢都系好重要嘅支援嚟嘅。咁因为照顾者其实系一个好大嘅群组啦，有唔同嘅年龄啊，唔同嘅生活状况啊，有唔同嘅经济状况、家庭背景，咁好难为即系一种支援可以配合到所有人嘅需要。咁其实你头先讲嘅识别呢个隐形，即系或者隐藏或者隐蔽啦，都我哋都会用到呢啲词汇。嘅照顧者其實都有唔同嘅工作需要做嘅。首先第一樣好重要咧，就係我哋要俾照顧者知道佢照顧者呢一個身份。其實除咗照顧者本身咧，整個社會都需要知道，因為現時我哋其實好少特別提照顧者嘅。一般咧，我哋會將照顧者放咗喺個被照顧者，即係配合一齊咁樣。咁譬如照顧者要尋求服務嘅時候咧，佢可以係因為同被照顧者，舉例去覆診或者去揾一啲社會服務嘅時候，佢揾埋佢自己需要嘅服務。但係我哋依家比較少嘅係一啲針對照顧者本身。我哋所謂以照顧者為本嘅服務，依家咧好多時都係一啲社福機構留意到有咁樣嘅需要咧，自己去增加服務或者去攞啲新嘅funding啦，我哋講去提供呢啲服務咯。咁其實咁樣係難嘅，因為照顧者其實首先佢哋未必知道自己原來我可以用照顧者身份去尋求一啲服務喎。咁有啲覺得呢個係我即係天職啊，我屋企人需要人照顧，咁我就要做啦，就忽略咗自己嘅需要啦。咁呢一個係令到佢哋變成隱藏其中一個原因啦，即係我哋講嘅不懂求助啦。咁另外有一啲咧，即係我哋好多時會講話，可能係家庭經濟上邊比較缺乏一啲資源，比較少一啲。咁佢哋可能需要多啲經濟支援，但同時咧，亦都會有一批係經濟上可能好少少嘅，或者佢都會懂得去揾一啲服務或者求助，但係其實佢哋有其他嘅需要。例如佢哋即係譬如頭先好多即係打電話嚟嘅聽眾咧，都會講佢哋嗰個心理壓力好大啊，或者有啲罪疚感啊，或者自信心好低落，因為我冇從事一啲受薪嘅工作，好似冇乜社會地位咁樣。咁其實我哋都聽到好多個案講咧，佢哋出街可能即係覺得自己嗰、那個身份係好低嘅，因為我一個照顧者，我冇工作，又或者咧我推住一個輪椅咧，我好似坐到人，即係一啲自我形象都唔係太好。咁其實呢一啲生活上的压力啦，好多即系好多要为家人安排啊，呢啲咧就算资源够唔够咧，其实都有嘅。咁仲有一啲就系佢哋照顾工作以外，其实佢都有自己嘅生活嘛。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就会忽略咗呢一样嘛。咁譬如一啲完成咗佢嘅照顾工作啦，又或者可能比较年轻嘅，都仲想有自己嘅职业发展，又或者退休嘅照顾者，佢哋都想继续有自己嘅可能兴趣啊，好似头先讲话想行山啊，有啲朋友嘅社交生活啊咁样，呢一啲其实我哋都需要照顾到，所以我哋讲緊嘅係一个整体嘅照顾者嘅除咗即係佢照顾嘅工作啦，仲有佢自己嘅本身嘅福祉啦，自己嘅即係佢嘅发展都係重要囉。咁所以其实隐藏呢，除咗话係咪我哋俾到一啲帮助佢，令到佢照顾上做得好啲，亦都係佢自己本身佢个感觉係点样，即係佢会唔会因为照顾工作令到好吃力，即係譬如我哋返工都希望会有放工休假嘅时候，咁佢哋点样呢，佢哋又冇喎咁。咁所以即係我哋所谓隐藏呢，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范畴咯。咁如果你讲话点样可以识别到呢，咁一啲好针对性嘅，譬如佢真系一啲需要紧急服务嘅，或者可能佢哋求助唔识得嘅话呢，其实有一个方法就系，譬如话，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揾到呢一啲照顾者呢，未必真系个照顾者嚟揾服务或者求助，而系可能系喺医护人员发现这个照顾者需要帮忙，或者可能在学校见到老师见到家长，或者这个家庭有些需要，或者这些情况，或者可能有时去街坊会啊，或者 Okay, 社區中心啊，呢啲咁樣，咁呢啲如果做到轉介，譬如有一個另外一個社工隊係專職做照顧者服務嘅，咁、可以將咧呢一啲個案轉介過去，咁可能成個處理就會順暢好多咯，亦都會快一啲。 OK， 嗱呢個就係個識別嘅問題、但我想知道，譬如外國或者你哋有冇了解到外國嗰個做法係點樣支援呢啲照顧者嘅咧？會唔會喺啲立法上面會去做咧？或者除咗政府嘅角色喺職場方面，有啲私人企業方面有冇一啲責任都？都是要怎样支援照顾者呢？ 其实这个讲就可以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但是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做就是为照顾者有一个定义咯。因为现时刚才都讲照顾者呢去找服务的话，可能是譬如我照顾一个长者的话，那我就去长者去的长者中心或者医院那里去再问有没有可以帮到我的东西这样。但是如果本身照顾者有一个定义，举例呢，譬如在比利时啊，或者是这个澳洲啊，都会见到有这样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定立了一些政府确认了的照顾者的定义的。咁你符合呢一個定義嘅話咧，就可以得到某一啲服務，或者去申請某一啲服務，或者係用住呢一個身份咧，去譬如喺職場上你申請一啲假期啊咁樣。咁呢一個好重要，因為大家都知道原來你有呢一個身份咧，你係有咁樣嘅工作喺後面嘅。咁變成即係中間申請嘅程序啊，咁係嘅簡單好多，同埋個照顧者知道我係有咁樣嘅 Okay. 服務可以去使用或者申請，咁係點樣咧？即係譬如有啲情況就會係，如果你有照顧者嘅身份，你可以用呢個身份咧向公司申請一個假期咁樣。咁而呢一段期間咧即係法例保障咧，你係僱主咧係唔能夠炒你魷魚嘅咁樣。 OK， 咁即係可能即係薪金係另一樣咯，但係本身呢一個職業上嘅保障，即係或者個職位上嘅保障，令到個照顧者就少咗一個壓力嘛。 不過現實嚟講，你職場係咪都好難俾？就算有個假期俾你，都冇好難話長期咁樣放假嘅，即係咪好難再做到咧？呢樣 其實就好睇僱主點樣安排咯。咁現時即係如果呢一種情況咧，就會有。我哋香港都有一個咁樣嘅法例嘅，就係喺平機會嗰度，即係好多詳細資料嘅一個照顧者嘅保障嘅法例啦。咁但係即係執行起上嚟嘅時候，都好多細節啦。咁而都好多時，因為細節上嘅好睇，即係僱主同同事之間嘅理解咯。即係咪諒解佢有咁嘅情況啊，或者一啲彈性嘅工作安排啊，未必真係話一個好長嘅假期嘅。因為其實我哋都即係會見到好多照顧者咧，其實係希望就業嘅。佢未必可能係長時間啦，可能係 part time， 可能係或者即係短暫嘅工作，點樣都會希望即係喺個職場度有一個貢獻咯。咁所以即係呢一種安排都係重要，或者即係整體上咧，社會對於照顧者明白或者理解，有佢哋即係有一啲特別嘅情況咧，其實呢啲都重要嘅。 OK， 好啊，唔該曬盧家榮，因為時間所限，暫時同你傾到先。嗱，盧家榮咧就係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會科學院助理研究教授嚟噶。頭先提到一啲外國嘅例子啦，譬如喺用一個嘅立法形式，係咪都可以就住啲照顧者有需要嘅時候，可以係一啲嘅假期可以申請嘅咧？咁另外提到啦，成個嘅呢啲同照顧者懷孕照顧者有關嘅一啲慘劇啦，點樣識別到一啲嘅照顧者喺個社區裏邊隱藏咗嘅情況咧？點樣做一個识别咧，1872311，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马拉松明年2月12日举行，参赛名额将增至37000个，较原来增加12000个名额。新增名额将分配俾候补名单。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香港田径总会行政总监伍于豪表示，37000个名额中，初步安排10公里赛事有20000个名额。半馬有11500个，全馬獲分配5500个名額。大會早前已經收到50000人報名參加賽事，政府同意增加名額，可以令更多市民參加今次盛事。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高級講師雷洪德表示， 相信今次的参赛者都是平日有跑步的人士，建议赛前要有良好的训练、营养、体重控制和休息，有需要时在比赛前要先做身体检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新冠7451宗本土个案，包括2270宗确诊同埋5181宗无症状感染，冇新增死亡病例。内地公布优化防疫措施之后，新增感染数字持续减少。最新公布的感染个案中，广东占2039宗，重庆1578宗，北京1027宗。日本共同社报道，执政自民党和公明党就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全文件的修改内容达成共识。关于中国动向的表述，在国家安保战略中修改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文件又会写入日本拥有攻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是日本二战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政府计划最早在星期五的内阁会议上敲定。解放军八月在台湾岛附近海域展开军事演训活动，日方说有导弹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国家防卫战略原本将事件形容为对日本及地区居民的威胁，但是重视对华关系的公明党表示为难，两党经协调后删除日本一词，解释为日本政府并非将中国定位为威胁。三份文件又强调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巴西一间医院透露，巴西球王比利呼吸道感染情况改善，但仍未清楚几时可以出院。82岁的比利上月29号到圣保罗一间医院重新评估化疗成效，其后诊断出呼吸道感染。他去年9月接受手术切除结肠肿瘤之后接受化疗。较早前巴西传媒报道，比利对化疗不再有反应，转而接受舒缓治疗。亲属其后否认比利被送入宁养病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早晚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相当清凉，有几阵雨，周末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冷，星期日市区气温降至10度以下。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99点，跌63点，成交金额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79点，升5个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2点，跌咗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7蚊，跌6毫；美团177.8，升2.4；赛生药业8.91，赛生药业8.94，跌咗1.06。山东新华制药股份15.76，啱转咗系15.86，升咗2.76。友邦保险85.15，升0.5；阿里巴巴87.6，跌0.75；德信中国9.3，跌咗0.7；平安好医生32蚊，升8毫；阿里健康9.3，升0.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4，日元137.76，瑞士法郎0.936，加元1.364，人民幣6.99，英磅對美元1.227，歐元對美元1.054，澳元對美元0.676，新西蘭元對美元0.639。日經平均指數報27914点，升71点。 港金报16,52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98美元，卖出178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先讲意外事故啊，港岛湾仔嘅坚拿道天桥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礼顿道嘅快线咧有意外啊，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嘅。坚拿道天桥北行线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九龙咧就观塘嘅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对开有意外，咁啊而家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嘅。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启业村有意外，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钻石山。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咧都畅顺冇龙尾嘅，咁但系坚拿道天桥咧因为受到礼顿道嗰意外事故影响，就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去九龙收费广场仲系繁忙少少嘅。港岛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咧，而家半山嘅马纪仙峡道上行，去山顶道方向近住嘉惠园一带咧好塞车啊，龙尾塞翻落去红棉路近住金钟道啊。马纪仙峡道上行去山顶道近住嘉惠园对开嗰度咧就塞车嘅，龙尾塞翻落去红棉路金钟道嘅。新界方面咧，西贡嘅大网仔路近住爱月楼嗰段，亦都系塞车，出入方向都系挤塞噶啦。尤其是系去科大九龙方向啦，龙尾去到西沙路近住澳头新村嘅大网仔路去科大方向，近住爱月楼嗰度塞车嘅，龙尾去到西沙路近住澳头新村，而去西贡方向龙尾就去到柏宁顿花园。安全车速报告由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连翔道南昌村去美孚，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2年12月13日，今年首十个月罪案宗数升6.6%，主要由于诈骗案增加。 香港马拉松参赛名额增至37,000个， 新增14,717宗确诊，多25人离世。 阿富汗喀布尔酒店遇袭，医院称造成3死18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提到关于照顾者的支援的，欢迎大家打嚟嘅18723111。寻日咧喺立法会嘅福利事务委员会咧，有议员就批评到而家啲支援照顾者嘅服务啦零散。头先就同李秀荣议员啦，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委员，佢都提到其中呢一个点嘅，就系讲到一啲福利照顾一啲照顾者嘅服务方面咧系唔够集中嘅咁。咁欢迎大家打嚟，陈女士，早晨。 喂，早晨。 早晨，陈女士，请讲。 系啊，请点？称呼啊！ 我姓萧啊，你讲啊，陈女士，你嗰个情况系点啊？ 萧咩？我都自己都我朝朝都听噶。 系嘛？多谢你，多谢陈女士。你嗰个情况系点样啊？系咪都系讲一啲照顾者啊？都系想讲。 系啊，我咧，我先生94岁， 嗯， 咁我84岁， 嗯， 咁我系照顾佢，但系即系照顾得到都冇所谓啊。我做到我情绪即系自己好唔好，兼夹佢成日发我脾气， 吓， 咁即系我哋两路个仔夜晚翻嚟帮下我，即系同佢闷下片咁样啦，咁我即系我。安咗个，即系我安个起搏器好耐噶啦，但系我用力咧就好似好唔得咁样啊嘛，咁啊而家 接嗱，而家我又煲嗱，佢唔知我讲乜噶，我对住佢，我而家煲咗麦皮俾佢食，就吓同佢执床做嘢，冲凉嗰啲。咁我有阵时话同佢冲凉，我仔话唔好啊，你我惊跌倒啊，成啊咁。咁啊，都入于照顾，因为我自己条腰骨又有问题咁样，我即系咁讲啊。你系萧乐文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朝头早嗰个啦。 系啊系啊， 我即刻讲，我讲唔翻嘅，因为 唔系你都讲得好清楚，但我想知。咁你頭先都提到你照顧先生嗰個情況啦，咁亦都提到自己一啲身體嘅情況啦。咁有冇啲時間或者機會都可以唞下氣，自己休息一陣？ 冇噶。我先生咧就舊時做嗰啲同事啊，啲同事啊，打電耐唔中打電話嚟問候嘅，即係呢個疫情咁樣咧。咁佢問啊，點樣啊？你啊，阿昌伯幾好嘛？我話幾好。咁即係幾年啦，呢個疫情嚇，可唔可以出嚟傾下偈、飲下茶，好唔好啊？我話你上嚟睇就唔好啦，因為疫情，佢又冇打到針，佢行都行唔到。佢而家咧就好翻，即係自己行到啦，即係唔係話好行到咧？要拎過嗰啲架撳下撳下咁樣咯。咁而家咧佢睇醫生咧，咁我哋叫互聯嗰啲姑娘啊，又同你同佢去 book 診啦。 OK， 佢又有佢有三高啊，心臟病啊，即係有跌過好多次咁。 明白，同阿陳女士傾到呢度先，都提到佢同佢先生要照顧先生嘅情況啦，先生嘅身體情況等等一啲照顧者佢哋面對嘅唔同嘅問題。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李先生嘅早晨。 我唔講我嘅名字， 咩係咪李先生？ 喂， 係咪李先生啊？ 係啊。 係，請講李先生。 係啊，我講我嘅情況先啦。 嚇， 咁我而家就係80歲嘅老人嘅。 八十几岁系咪啊？我听到 我妻子一齐住 ，OK， 但就冇仔女。咁咧就第一个情况咧就我自己几年前咧发觉咧就有癌症。咁就理论上医好咗噶啦。咁咧上嗰年咧我太太咧就因为话佢肺有菌，咁咧有部分功能衰退，咁而家喺屋企咧就吸紧氧气，而家吸紧氧气。咁咧就我个问题第一样嘢咧就话，我根本系出唔到街。咁就呢、這个就几大问题。第二样嘢喺呢我呢种情况底下，政府有咩帮助我哋咧？ 你自己嘅经验，你觉得可以系边啲服务上面嘅支援会令到你，譬如会唔会可以有啲位去休息一下，或者起码出到街做啲嘢咁？ 第一样嘢，我出街嗰阵时候有个人喺屋企啦。咁呢个人喺边度揾咧？同埋点样处理咧？ 即系你担心系未必好熟悉你太太嘅情况，亦都就算有个照顾者喺度都未必做到。 我熟悉情况，但我出咗街之后，佢一个人喺屋企，而仲有而家佢已经有老退化嘅迹象。咁咧就系同社工倾开，咁佢就即系介绍即系去边度边度咁啊。咁咧就睇老人科， okay. 要排期排差唔多两年。咁而家都仲未睇得。 呢个另一个问题咧，就排期嘅问题啦，就唔系净系照顾。 呢个排期嘅问题啦，咁而家我变咗乜都做唔到。咁唯一就话我24小时喺屋企。咁搞到我连出街同啲朋友食餐饭，都唔得，因为屋企冇人啊嘛。 明白，明白。想象到个压力问题，同埋个时间都好长期要照顾啦，要成日都。 对，咁一生一世啦。 OK。 咁其实我好担心一样嘢，有一日我身体一唔妥，嗰阵时我唔知点样处理佢。可能会发生就系连即系整死佢，或者入监，入监狱咯。咁就长期有人照顾啦。 明白嗰个压力嘅李生，但系嗰个谂下边嘅情况咧，嗰啲行为咧，咁大家都。 系啦，即系千祈唔好做呢样嘢啦。头先讲到嗰啲情况，咁啊，但系明白李生嗰个嘅压力嘅，因为要长期照顾太太嘅情况，咁啊，希望有关方面都留意到嘅情况啦。咁同埋嗰啲措施真系可以针对到，系帮到呢啲照顾者佢哋面对长期面对嘅唔同压力，无论系一啲体力上面定系精神上面嘅情况咧。咁休息一阵先。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前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二线。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有关于的士方面，市区的士之前就申请落期加价6元啦，咁最新就见到有报道提到话有的士团体亦都计划今日向运输署申请新界的士都落期加价嘅，咁究竟方案系点样咧？请呢位嘉宾啊，电话旁边有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早晨。 早晨啊，萧主持，早晨。 系咪话今日都谂住向运输署申请咧绿的嗰方面加价？ 是啦，因為你都知道其實新界的士同市區的士的營運成本呢就是差不多，相反它的收入呢那個起標的銀碼就比市區低，那可能即希望這樣才可以改善到市區和新界的士的營運環境啦。 加多少呢？是起標加還是每跳的跳標都加呢？ 我們暫定現在叫做所謂大部分的都覺得前面加就已經可以了，因為我哋個起標又有兩個方案嘅，一個起標咧就係一次過一次性6元，另外一個方案咧就可以分兩階段，希望出年嘅第一季加到3元，跟住2024年嘅第一季都加3元。咁呢個兩個方案就希望政府揀啦，因為但係我哋都明白到嘅市民嘅承受壓力啊，同埋會覺得哇加得咁密，同埋太過銀碼大，咁所以我哋都有一個話叫分階段，好似取即係取經係巴士公司上次加價嘅申請都係分兩階段加，咁希望市民承受嘅壓力咧冇咁大，冇咁辛苦。 分階段即係分2年係嘛？ 係冇錯，每年3元啦咁樣。 但第一階段即係首先，如果真係批啦，又係想加嘅話，就出年年初係咪想出年年初已經加 㗎？係啦，因為你都知道啦，啱啱嚟緊呢個12月31日，即係啱啱呢個月尾咧，其實香港政府補貼的士小巴業嘅石油氣價格咧，嗰2元咧就會取消噶啦。咁即係話咧，我哋無形中而家在職者嘅的士司機嘅收入應該會相應減少咗。咁希望如果調節翻呢個滯後嘅收費咧，咁因為我哋今次係同司機咧打算係大家一人一半咁樣分嘅話咧，即係可以補貼翻佢喺營運上嘅損失啦。 但係會唔會對於客嚟講都好密啊？真係，而家今年7月先至加咗一次。 但消主持又咁講，我希望你哋明白到咧，其實睇翻記錄咧，過去8年幾前咧，市區的士同埋新界的士咧，一次加標係2元，一次加標係3元。咁其實8年裡面加過5元嘅話，除開咗嘅話，其實大家都知道，包括政府都承認個收費滯後嘅。咁今次呢個申請加價其實唔係加價，其實係申請翻滯後嘅收費。 Okay. 因為大家嗱。我都同你通過電話，大家都有目共睹。其實近呢10年8年，隨著最低工資，而家未來最低工資又話出年又要加。如果我哋唔調節翻司機嘅收入嘅話咧，我哋保留唔住人手。其實你話即係唔好介意，如果計一計8年加個5元，除開去每年有幾多錢，即係大家都即係希望明白到我哋面臨嘅體辛苦啦。咁另外保險啦。車價咁，大家有目共睹個升幅。近呢2年，保險業由20000多元加到50000多元。咁做車主嘅根本，如果唔調節翻追補翻嗰個滯後嘅收費，根本我哋的士業就面臨死路一條。 我想知道業界有冇共識嘅，即係頭先你提到兩個方案，一個就係一次過加6元，一個就係分2年分階段，每即係第一年開始加3元先，第二年再加3元喺落標嗰度，有冇話傾向邊個方向嘅？ 我亦都明白到咧市民嘅承受壓力嘅，咁如果我都希望話喂有個主到時有個主流意見啦，咁政府亦都可以令政府覺得批我哋嘅呢個申請滯後嘅收費冇咁嘅辛苦嘅話咧，我個人又偏向咗分兩階段加啦。 頭先你提到話同司機一人一半嗰個係咩意思啊？ 即係可能落期，即係假設佢一日有20支期嘅話，咁佢第一家轉加3蚊，佢咪有60蚊咯？咁啊，每人大家都30蚊咯。咁希望彌補佢嘅燃油啦，同埋增加佢哋嘅收入啦。希望咧，大家都知道啦，尤其是而家我哋現有嘅的士司機咧，可能個收入唔係咁理想。我哋變咗咧，尤其是夜間嘅司機咧，我哋的士我諗約率爭成10%嘅司機。咁因為大家都開始而家對工種咧有要求，其他工種人工高，咁佢可能唔願意做捱更底嘢，咁所以我哋嘅司機短缺得都幾嚴重嘅而家。 但另一方面，我見有啲司機啦，譬如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九龍分會副主任啊杜新堂都有提到話啊，其實可能加咗之後又未必落咗喺前線司機手上，因為車主都會加租，亦都提到話加得太密，啲市民會反感。前線司機好似自己都未必好想加咁，我聽落又 係咪？哦，咁嘅其實又唔係嘅，可能佢冇細心啲諗嘅啫，因為佢哋冇錯嘅，佢哋司機永遠都會覺得話喂，可能調節咗，可能頭階段可能會唔會影響咗司機嘅收入啦。咁但係其實亦都咁講，最啱啱最新一次嘅調整收費之後咧，其實生意冇少到，收入仲增加多咗嘅。但係只不過就係因為我哋個收費太過滯後啦，變咗其實可能對市民搭的士嚟講，如果尤其是我哋而家有資料搜集啦，假設分階段真係加3蚊嘅話咧，其實咧我哋的士平均每日有20幾次期，有1/3先係短途嘅啫。咁中短途、中長途，甚至到長途嘅話咧，搭的士加3蚊嘅話，那個壓力仲低啲，因為可能坐50蚊車，其實可能加幾%嘅啫。咁其實講真啦，我諗市民大部分市民，包括主持，你都知道我哋其實香港而家的士嘅收費係偏低嘅，大家有目共睹。咁我諗唔係好介意啦。講真啦，一般鬥士嚟由15個幾而家加到25蚊，咁大家市民都係咁樣。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到，市民要加人工，其實我哋的士司機都要加人工。如果我哋冇調整個工資俾佢哋嘅話咧， okay. 就係參與工種呢、這個工種嘅人越嚟越少，其實對成個社會都唔係一件好事。 OK， 好啊，唔該曬周國強，同你傾到呢度。周國強係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理事長，講到新界的士嘅佢哋有啲嘅的士團體啦，諗住喺新界的士嗰度咧係加價嘅方案咧，涉及到有兩個嘅階段，兩個方案嘅。第一個方案就係分階段加價，出年首季先加3蚊，去到26.5啊落期嗰陣。咁啊，第二個方案咧就係一次過啊，出年首季或者第二季咧係加價6蚊，去到29.5咁樣嘅咁。1872311。另外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咧，就係有關於另一個交通嘅議題，因為而家好多一啲司機都會用到一啲導航嘅程式嘅咁。咁但係就發現咧，啱啱係將軍澳藍田隧道同埋將軍澳跨灣連路咧，星期日係正式開通嘅呢兩個嘅設施咧。就喺 Google 嘅地圖入邊咧，係未能夠顯示，佢有顯示到個位置，但係好似話導航嗰陣咧，就係建議翻用家用翻呢個舊嘅將軍澳隧道啊。點解會出現呢啲咁嘅情況嘅咧？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智慧城市聯盟榮譽會長楊全成，早晨。 早晨， 早晨，楊全成。頭先我提到嗰個情況 ，Google 嗰個導航嘅建議就似乎冇涵蓋到新嘅將南隧道啊、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嘅咁，點解會咁樣嘅情況咧？會？ 其實首先大家都要了解一下 Google 嗰個更新個機制先。其實佢本身咧，其實佢哋即係透過兩種方式更新嘅。第一就可能係大家市民可能有條道路，有條新路咁先算啦。咁大家會去主動去 report 或者話翻俾佢知。另外一個做法就係佢都會主動可能會派一啲即係定期有啲車啊，或者有啲佢自己嘅一啲方法去出去更新嘅。咁其實呢啲道路咧，老實講句，佢不嬲都冇一個所謂嘅服務條款話，我一定要幾即時更新咁樣話即係譬如有唔 update 唔成個，其實大家都一定要留意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呢啲咧都唔一定俾到一條一定係最好嘅路大家去行嘅。咁變咗呢種情況之下咧，其實我估計好大機會咧就係、其實佢依家第一啦，因為條路都真係好新啦，其實佢都未更新一次啦。雖然佢地圖上面係有嘅。 咁但係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上邊你畫面見到咧，唔代表佢個 routing 上邊嗰啲，我哋叫做喺佢計 algorithm 上邊嗰啲 next point 咧，佢係已經係存在嘅。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可能需要佢稍後有人 report 或者有人更新，或者可能佢主動走去做一啲更新嘅程序嘅時候咧，佢先至會可以見得到咯。 過往有冇留意一條新嘅路或者一個新嘅基建 ？Google 嘅地圖要隔幾耐，或者嗰個時間嘅落差係爭幾耐嘅？到佢可以喺導航系統嗰度用嘅時候？ 其實一般咧都好快嘅，嗱我自己記得以前即係都有好多時有啲新路啦，譬如嗱我哋譬如都見過有啲道路有時會喺周日或者某啲時間可能有啲大雨啦會封路，嗰啲其實佢哋都更新都幾快下 ，which 係可能嗰日你就會見到，或者嗰日隔幾個鐘你都會見到。咁我諗呢個 point 隔幾日都未見到，我都覺得比較少見啲嘅。其實佢條路我琴晚我再睇我都見佢已經有喺度，不過咧我都發現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你有 navigation， 正常嚟講應該行將南行嗰條新嘅路會快啲，但係佢就冇話俾你知有嗰條路可以行。咁、okay. 但係如果你主動篤落去咧，其實佢又行到去嘅。咁我估計係佢 algorithm 上，佢可能計算嘅時候，佢可能有啲 left point 係 miss 咗，咁變咗佢就會發生咁嘅情況啦、 有啲比較就係譬如運輸署嘅香港出行二啦，同埋內地一個程式高德地圖嘅即係而家電話度都可以下載嘅咁。就話通車之後其實已經。冇耐就已經可以有一個嘅即係個系統可以建議行新嘅呢條路，就比 Google 話快嘅。點解可以人哋又做到啊？其他唔係政府嘅程式，甚至唔係政府嘅程式都可以做到嘅咧，喺個地圖上面。點解 Google 做唔到？ 咁我估計都應該同佢哋個更新嘅方法唔同啦。咁因為據我了解，譬如有部分地圖咧，其實佢哋都會有用一啲政府嘅 API 去攞一啲地圖資訊嘅。咁據我了解 ，Google 就好似冇直接做攞政府嗰啲地圖資訊。咁所以大家知，譬如呢啲新路一定係政府嗰啲地圖資訊係最新㗎啦，或者最 update 㗎啦。咁我諗呢種情況其實同佢個別營運商嗰個所謂更新嗰個 policy， 即係嗰個政策其實有唔同而導致咯。咁可能喺呢種情況之下就變咗真係會有啲 delay。不過我成日都講啊，其實我啲同啲朋友或者同啲身邊人都講，其實真係唔好盡信呢啲地圖嘅程式嘅 routing， 因為其實即使去到今時今日，譬如舉個例，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好似海底隧道，你由香港島入九龍嗰個方向嘅海底隧道，喺灣仔嗰邊嗰啲附近，大家都知道有啲雙白線。其實你如果根據嗰啲依家嘅，譬如 Google Map 嗰啲，佢會叫你 cut 雙白線嘅。其實係咁，即係呢啲其實大家如果揸開車嗰啲知道，喂唔得嘅喎，咁樣咁會俾人抄牌嘅。咁其實呢啲不嬲都唔係 100% 可靠。咁如果一路好似我咁揸完，我又冇時間或者冇理佢，冇幫佢 report， 咁其實佢係一路錯落去都未定嘅。咁所以其實各位駕車人士都要自己留意咯， 留意翻實況，唔好淨係掛住睇個電話嗰個地圖啦。 當然 係。咁但係整體嚟講，今次 Google 呢個時間上面未即係及時更新啦，你覺得對駕車人士嘅影響有幾大？ 我想你说很大困扰都不会的，因为其实大家都特登，如果这样按得都知道有那条路的，即使走错最多都是慢了一点，又不会说很大问题。反而我觉得现在有些道路，好像我刚才讲的例子，是真的要你cut双白线或者行一些不行得的路，那些才危险。那曾经都试过，早排都有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些司机走到山顶的地方，那里其实就根据地图就 get 塞了在那些位置，那其实那些反而大家要留意多一点。那今次这个纯粹是不方便的，不過就即係呢個都好睇個別地圖，即係嗰啲營運商嗰個政策㗎啦。呢、這個就 OK， 好啊，唔該曬楊全成先，同你傾到呢度。楊全成咧就係智慧城市聯盟榮譽會長，咁講到今次就係話喺 Google 嘅地圖咧有將南隧道，但係要到去用到導航服務嗰陣咧，就似乎都冇話建議你用啊，都係話用翻將軍澳隧道嘅咁嘅情況，就懷疑喺啲數據上面更新有啲嘅落差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拜拜。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建议提高店铺阻街罚款至到6000元。香港鲜花盆栽批发商会主席赖荣春： 经济环境咁唔明朗嘅情况下，加重罚则，可能好多中小企啊、细嘅铺咧都会执笠。 北角反商协会主席黄伟全： 以前1500元咧，我身为个主席讲真系太平啦。佢租间铺头200-300尺，佢摆马路边摆到5-600尺。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